七四最爱听，每天早晨6点，横滨主持。 上面爱有万分之一片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边。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。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，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示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你走了有多痛就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得太浓。 中国风的作品来自林俊杰的《江南》，没想到吧？算算时间，这首歌已经有11年的歌龄了，但现在听来呢，依旧让我们可以追忆往事，感同身受。好了，974最爱听，继续来分享你爱听的歌。首先是光良的《童话》，之后是王力宏带来《爱因为在心中》。 忘了有多久，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，我想了很久，我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梦，即使彼此不相同。

来自哈林双庆的《春泥》源自于他2003年《哈林天堂》这张专辑当中。还记得在他缘起专辑后沉寂两年才推出刚刚提到的这张唱片，你可以听他在音乐里不再是单纯的炫技了，而是用真情实感去打动听者的心。我想这样的音乐才会走得更远吧。好了，九七四最爱听，接下来有请周董周杰伦带出《与下一整晚》。 雪灯下的橱窗，有一种落寞的温暖，纠结在玻璃上，画着你的模样，开着车漫无目的的转弯，不知要去哪个地方，鸟居的电视墙，到底有谁在看？白羊不停地被拉扯，像我对你的思念走不完，从未习惯你不在我身旁，街道的铁门被拉上，只剩转角霓虹灯还在闪，这城市的小巷雨下一整 牵手肩并肩，拥抱最美的音乐时光。九七四最爱听，每天早晨六点，腾兵带你找回最初的音乐感动。 大峡谷大落差漂流，密云雾林西峰高山滑水，京城首家3000米专业级滑水赛道，纵横山林间的激流勇进，惊险刺激，等你来挑战。 党徽凝聚责任，奉献饱含深情，送光明，送温暖。